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79集，冰冷的童声在风声中戛然而止，遥远的地平线上仿佛是幻觉，刺眼的阳光中虚幻出一轮弯月，再细看太阳又恢复正常。然而在黑塔的通知结束的下一刻，只听一道清脆的咔嗒声，一串鲜红的数字骤然出现在漆黑的巨塔上，12点。这鲜红的数字像极了鲜血，在黑色的塔身上划出一道狰狞的口子。全球各地所有人都错愕地看着这一幕。这是一个倒计时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倒计时在慢慢变少。上海南京路，当那串红色的倒计时数字出现时，一条幽暗的巷子里，两个黑色人影从空气中慢慢浮现。这是一男一女，看上去都十分年轻，他们是完全凭空出现的。出现时，两人还保持着抬头看黑塔的姿势。他们藏在一个极好的位置，光线昏暗，非常隐蔽，别人很难发现他们的位置，他们却能清晰地看到那座黑塔。当这两人看到黑塔上出现一个倒计时时，两人也是一愣。接着年轻男人转过头，看到那轮快要没入地平线下方的夕阳，他双眼睁大，声音沙哑， 回来了。 年轻女人显得镇定许多，她眯起眼睛看着那轮落日，又看到东边天空上的月亮。 月亮啊，我们这次真的回来了。 表面上再冷静，急促的呼吸也暴露了此刻他们内心中难以压抑的激动。年轻男女用几乎贪婪的目光看着那轮太阳，似乎要将它记到骨子里。但只过了几秒，他们仿佛看够了，两人收回视线，对视一眼。女人划开嘴角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。 回来啦。 男人抚摸着一把锋利细长的冰锥， 夏娃的游戏，这个游戏名字我喜欢。 所以开始游戏啊，我好像听到一个小朋友的呼吸声了。 两人的喉咙里发出一道古怪的低笑声，下一秒他们的身影突然消失在巷子里。再出现时，他们已经进了巷子旁的一栋三层住宅楼。只见在这栋楼的卧室里，一个中年胖子瞪大了眼睛，赫然地看着这两个忽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年轻男女。他有太多的话想问，他想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从哪儿出现的，他们到底是谁。然而他再也问不出口了。中年胖子的额头上是一个黑漆漆的血窟窿，仅仅是一秒内，他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出口，便被一把冰锥刺穿脑袋。轰隆一声，胖子倒地。年轻女人蹲下来翻弄他的尸体，找到了几个道具。他嫌弃地嘁了一声，将这几个道具随手扔进垃圾桶。男人也很无奈，他摸着自己的脖子，他的脖子旁悬浮着一个金色的四位数。他叹气说， 运气真差，好像是个正式玩家，真可惜，我本来还想试试当偷渡客是什么感觉。 女人讽刺他， 黑塔不是说了几个偷渡客的名字，有个叫什么傅文铎，好像是那群肉猪里最强的，去杀他好了。 男人反而来了兴致，兴奋地笑了起来。 杀傅文铎的感觉很不错呀。 这一男一女将小屋搜了一遍，从柜子里拿了一瓶水。当他们出门时，天空已经彻底暗下，月亮高高悬挂。两人好像很久没看过月亮了，他们站在小楼前，看着那轮悬在黑塔顶端的月亮出了神。片刻后，两人抬步走向外滩。对他们而言，好像夜晚在南京路上行走根本没有一丝危险。他们淡定地在这条商业街上走着。女人路过一家商铺停下了脚步，眼唇笑了一声。她一拳砸碎商铺的橱窗玻璃，将里面的一串钻石项链拿了出来。然而她并没有戴到脖子上，她扯碎了这串项链，拿着钻石一颗颗地扔着玩。空旷无人的南京路上，这一男一女结伴而行的身影十分刺目。当他们走到黑塔正下方时，女人已经把钻石扔得只剩下一颗最大的粉钻。她眯起一只眼，对准黑塔的塔尖将这颗钻石砸了上去。可惜黑塔太高，钻石飞到一半就落向地面，在月光下坠落出一道粉色的直线。就在这颗钻石触碰到地面的一刹那，一道细微到几乎听不清的噪音出现。年轻女人脸色微变，男人刷的扭头。黑夜中，数道影子从各个角落里猛地窜出来，同时一道红色的大网在这对年轻男女的脚下出现，好像错杂的蜘蛛网。这对年轻男女被缠在大网的正中央，女人试着扯了扯脚，发现很难行动。高大强壮的外国大汉手持一把大菜刀，用力地甩向这对男女。年轻男人淡定地向后避让，他抬手用冰锥把这把菜刀反击回去。杰克斯抓住了菜刀，躲在黑暗里的其他人也一个个地走了出来。足足有50多个玩家走到黑塔下方，警惕地盯着这对被困在最中央的年轻男女。明明对方已经被大网困住，他们也人多势众，这50多个玩家却毫不放松，时刻提防年轻男女的攻击。被这么多人包围，年轻男女的脸上竟然没有什么紧张的神色。年轻女人捡起落在地上的粉钻，她眸光一闪，很快掩藏。年轻女人在人群中找了一圈，最后将视线对上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年轻人身上。她娇柔地笑了一声。 你是这个组织的首领？ 洛风城推了推眼镜。 你们应该早就收集过情报，知道上海有很多组织，但是没有特别大的组织。50多个至少通关黑塔二层的高级玩家，不可能属于同一个组织。 自己的套话被对方发现，年轻女人没有尴尬，反而无辜地朝洛风城抛了个媚眼。 听你这么说，小帅哥，你知道我们是谁？ 洛风城勾起唇角。 哈雷特小队经常在南京路出没，小队共有2名成员，一个月前通关黑塔三层，每次通关攻塔游戏后喜欢在南京路开血腥派对庆祝。2018年1月14日在南京路屠杀2000多个普通玩家，两个人一跃进入时间排行榜。 顿了顿，洛风城还在笑，眼神却冰冷极了。 透明人，不，回归者世界，上海地区实力最强大、最令人厌恶的哈雷特小队成员，时间排行榜第35名柳霄，第59名柳元。 洛风城微微一笑， 哼，欢迎你们，回到地球。 诸如此类的事情，在全球各地都有发生。但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有形势嚣张的回归者。唐默和傅文铎耐心地藏在长安街边的一栋办公楼里，提防可能出现的敌人。可是半个小时过去，狭长的街道上空无一人。唐默并没有放松警惕，他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傅文铎点点头，继续守在窗边，闭目养神，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。唐默看着陈珊珊， 虽然做好了准备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，透明人居然只剩下32万了。 半年前， 61人类消失，他们就是最开始的透明人。一共60亿的人口，7个月过去，竟然只剩下32万人，这只有地球玩家的1/10。不仅仅是唐默，当傅文铎、陈珊珊听到黑塔宣布500多万玩家成功载入游戏时，他们也下意识地以为这是透明人的数量。然而当下一秒黑塔便宣布32万玩家载入游戏时，他们瞬间明白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少数。仅存32万的不是地球玩家，是透明人。唐默闭了闭眼睛思索道， 这个数字也不是不可能，他们从去年11月开始被强迫参与游戏，每两个游戏之间只有10分钟休息时间，1月份时间排行榜才出现，他们才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。如果没有时间排行榜，哪怕实力强如木回雪，都很有可能死在某场游戏里。所以在时间排行榜出现前，大部分回归者就已经被淘汰了。 60亿，32万，1/2的概率。唐默沉默了，不再说话。房间里，陈珊珊和傅文生也低头看着地面，没有开口。这个概率低到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亲人在其中生还的可能性接近于零。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，打破沉寂。 黑塔把我们的名字进行了全球通报。 唐默抬头看他， 黑塔一共报了45个名字，除了木灰雪是回归者阵营暂且不算，其他44个人全部都是地球玩家，且是曾经被黑塔全球公告过的。 每个地区第一个通关新的公塔游戏的玩家都会得到黑塔的全球公告，如果有人通关困难模式的公塔游戏，黑塔只会将这个信息私下里公告给全世界已经通关该层的玩家，所以有些名字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是从未听过的，唐默、傅文铎却都知道。唐默沉思片刻，做出决定，去天选。这次的更新完全超出唐默的预料，他原本设想过黑塔会因为回归者率先通关四层，给予回归者特殊奖励，却没想到黑塔竟然为回归者额外开启了一个游戏，同时还将他们这些地球玩家的坐标、姓名进行了全球公告。 天选应该会选择和我们合作，北京一共就4个人被黑塔进行了公告，包括天选的那两个人。下娃游戏一共有7天，现在是第1天，虽然目前我们都不知道下娃的奖励该如何开启，北京地区的透明人对地球幸存者的态度是什么，但是他们现在还处于被限制休息时间的状态。 唐默点头说， 时间排行榜不再更新，但是他们还是回归者身份，受到休息时间限制，想要摆脱时间限制，真正获得自由，只有淘汰地球玩家，包括并不限于游戏方式。 这个熟悉的说法令唐默皱起眉。傅文铎说， 虽然他们只剩下32万人，但是不能大意。 四个人再商量了一下未来的对策，唐默直接询问陈珊珊对下娃的游戏有什么看法，小姑娘面不改色地将圣经典故、亚当和夏娃的故事，以及她所有能想到的关于夏娃的资料都说了一遍，四人都没找到符合夏娃的奖励的东西。 夏娃在西方不同的神话典籍里都有出现，而且形象不一，旧约、新约里对夏娃的描述就不一样，抛去神话还有夏娃假说。 傅小弟思考说， 那个奖励会不会是个苹果，夏娃偷吃禁果获得了智慧，禁果就是苹果。 奖励的载体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奖励的本质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